圣咏集第45篇。我的心灵用一优雅的言辞向我君王倾吐我的赞美诗，我舌好像书写流利的妙笔。你在世人中最为美丽，你口唇中流露着词汇，因此天主永远祝福你。英雄，请在腰间佩戴你的刀剑，就是佩戴上你的荣耀和威严。愿你为了信实和正义屈驾顺利，愿你的右手指导你惊人的骑士。万民必因你的锐剑屈服于你，君王的众仇敌必要胆破心计。上主，你的御座永远长存，你治国的权杖无比公允，你爱护正义，你又憎恨罪辜。为这个缘故，天主，你的天主以喜由负你，胜过你的伴侣。你的衣冠散布墨药、沉香与肉桂的芬芳，由象牙宫中奏出弦乐的声音，使你欢畅。列王的公主都成群结队前来欢迎你，王后佩戴敖菲尔金饰在你右边侍立。女儿，请听，请看，也请侧耳细听，忘却你的民族和你父的家庭，因为君王恋慕你的美艳雅丽，他是你主，你应向他俯首致地。提洛的女儿都前来奉献礼品，民间的显要都想得你的欢心。公主穿戴齐备，姗姗来迎，她的衣服全是金丝绣成，她身穿绣衣华服被引到君王面前，成群的童女陪伴着她也到你身边，在欢乐歌舞声中一起进入了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承嗣你的先祖，立他们为王，统治普天率土。我要使你的名永垂不朽，万民将歌颂你至于永久。